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25集。显山，薛修卓淋雨到明礼堂，入内室看大家神色各异。 适才来了消息， 曾玉示意薛秀卓看信。 那茶州的罗木带着20000守备军前来投诚了。 我疑心是沈泽川布下的陷阱，他罗木好端端的州府不做，何必冒这样的险？ 一是朝廷赏金百万，二是他赤心中国，委身贼寇只是迫不得已。我看在他信里的话是早有投诚之心，奈何沈泽川忌惮他，让他直到今天才敢冒死前来救驾。 怀州守备军还在路上。 李建廷站在御园侧旁。 倘若罗木已经在路上了，算算时间，几日后就能到达。 丹城是守不住了，召集剩余督军。总和罗木带来的人，我们还有30000兵。 其主因想叛国。可以。袁府写信给戚时雨，问问戚时雨是不是也想叛国。 他把信折起来。 罗木中道可威逼河州，让河州严氏交出余粮，阻断沈泽川的粮道。 没有了茶河两州，沈泽川要断之手臂。我们的粮食不够，他的粮食也要见底。90000铁骑深入大漠，萧迟也一日不回，沈泽川就一日难进。 莫三川位居格达勒以东，因为三川连绵入莫而闻名，数十里荒滩戈壁，只有胡同点缀成片。此刻去都的天已经黑了，这里还是傍晚。萧迟也枕着双臂看最后的落日。莫三川的天太广阔，如果躺在沙地上看久了，就会有种正在被苍天拥入怀中的错觉。落日恍如流淌的糖浆，粘稠的光芒涌没大地。梦落到萧迟野的身边，跳到他胸口，他口中叼着草心，被梦踩得胸口一沉，把草心吐掉了。 喂，你好沉啊，哥哥。 萧迟野说。梦歪头，用一边眼睛睨着他。萧迟也只能腾出条胳膊胡乱摸了摸猛。他冲正在溪边饮水的浪涛雪晶打了个口哨，示意浪涛雪晶过来带猛玩。浪涛雪晶踏着前蹄转过屁股继续饮水。铁骑在这里驻扎了几日，陆广白摘下头盔，拍着满身沙子往过来走。 萧大帅。 陆广白的汗都淌湿了脖子，顺着萧迟野的视线往西看。 您悠哉啊。那倒也没有，心里苦。 萧迟野煞有其事，用摸猛的手指向西边。 我内子在那头天天以泪洗面，盼着我归家呢。给他系上。 陆广白把头盔扔给陈阳。 回去告诉你们家府君，看看到底是谁以泪洗面。 萧迟野等陆广白坐下来，问了句蒙洛布怎么说。 还是原话。 陆广白撑着膝头。 巴雅尔是铁了心要把女儿许配给你，你不要他女儿，他就拒绝跟离北铁骑联盟。巴雅尔这个老骆驼。 萧迟也坐起来，背上的沙子滑掉些许，他看向陆广白。 他要把女儿给我，无非是怕我过河拆桥，想拿个女人套着我。我要真是不讲情义的人，他就是把他妻子送给我，我也照样要杀的。 陆广白点了点萧迟野。 你就用这表情去见他，他当然害怕。 萧迟野眉微挑。 我又不求他。嘴硬吧。蒙洛布的领地就堵在莫三川的西莫口，我们拉拢不了巴雅尔，再打阿莫尔就有落入包围的危险。那你给他说。 萧迟野抱肩。 我家有汉户妻管严，他连女儿的嫁妆都准备好了，就等着进门好好孝敬这位大夫人。 陆广白愁到深处，不禁笑起来。 人人都爱萧策安呐。 巴亚尔以前主义的女婿是哈森，可是哈森执意要娶胡萝卜的朵尔兰，因此跟蒙洛布有了嫌隙。等到哈森战死，萧彻来谈联盟的时候，巴亚尔站在沙丘上，看萧彻也身量高大，气质出众，还是首任哈森的离北头狼，就动了嫁女儿的心思。 胡鲁布退回赤提湖畔，怎么又回来了？ 你杀了哈森，他的妻子策马去了东边，带回为你打散的有熊部战士，求请退回赤提湖的族人再住阿莫尔。朵儿兰在大漠红鹰旗前发誓要杀了你。 萧彻也想起哈森死前随水飘走的赤提花。 还有， 陆广白收敛了笑容， 朵儿兰在去东边前就怀了孕，那是哈森的姨父。 萧彻也沉默地记着笔腹。落日的余晖消失，天空出现短暂的寂静，既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，那么沉甸甸的蓝色照着苍顶，鹰力穿透旗帜，随风飘动的长发散在这片蓝空下。朵尔兰扶着小腹，巴音替朵尔兰盖上厚衣物，劝道： 夜很凉，回去吧。 我的丈夫在西边。 朵尔兰仰高头，在风中看苍鹰飞过，轻轻地说： 我的雄鹰何时能回来？ 巴音不忍看他这个模样，想要擦拭眼泪。 离北的狼咬死我的哥哥，又咬死我的丈夫。 朵尔兰绿眸里沉淀了仇恨。 巴音，他是来杀我的孩子的。 他掩住腹部，退后两步。 我要保护我的孩子。 俄苏何日不会让萧彻也伤害到你？ 巴音放轻声音。 你父亲也不会，大漠会极力保护你，因为这是哈森的孩子。 你错了，巴音，用你智者的眼睛看着大漠，已经有三步追随了他的铁骑。 朵尔兰几乎要缩进宽大的外袍里，她清瘦的下巴掩在其中，忧郁的眼眸里蓄起泪水。 巴雅尔为了求和，连亲生女儿都能送给我们的仇人，除了哈森，谁也保护不了我。 巴音黝黑的面容上流露出难过。 我没有完成哈森的嘱托，被有熊不欺骗了。我是哈森的智者，却没有让他得到应有的荣耀。萧彻也来到大漠。朵尔兰，我们会报仇的。 巴音摘下腰侧的匕首，握在掌心，递到朵尔兰面前。 我发誓。 吾家狼崽，见信如面。此舟床榻近日闲置，我随军旧帐，睡得不好。 萧彻也在篝火边看着那几个字，胸腔里的酸楚化掉，变成了另一种被惦念的苦甜。兰州关上门睡的都是他萧策安的兄堂，没有他，再好的床兰州也睡不好。萧彻也另一只手拎起马上行，喝了一口，把那感情交在胸口，免得自己表现太过。他边喝边看： 先生留刀于我，旧臣少成必阵亡，去夺万事妥当，尽在掌握，不要担心。远征艰苦，你万要保重。二郎，倘若一战可胜，此后年年岁岁，时时刻刻再无分离。冬日归家春帐暖，想你入眠。 萧彻也放下酒囊，看到底下，沈泽川用笔勾了只打耳垂尾的狐狸，情不自禁笑起来。陆广白拿芋头砸萧彻，萧彻也劈手接住了。 眼看就要到十一月了， 陆广白包着芋头吃。 蒙洛部的事情，你有什么办法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